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罗大佑的《童年》，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瞬间就被拉回到了小时候？轻快的旋律，写实的歌词，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仿佛啊，现在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多想一觉醒来，自己还是在某节课的课堂上睡着了。可惜时光一去不复返。继续来听到的是周蕙的《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 去计较。 听到这首歌呢，真的很难想象，时光过去了这么久，这首歌依然这么的惊艳。还记得当年看到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没有情节，也没有人物，完全是用图片拼接的。据说啊，当时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周慧对自己的外表不太自信，虽然无从考证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年代，有好声音就值得被认可。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巫启贤的《太傻》。 这次你想要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路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

回来，好歌有故事。这一首是来自邝美云的《雪花》，那这首歌呢也是我偶然听到的，居然觉得特别的好听啊。后来去搜索了一下，发现听这首歌的人其实并不多。我很遗憾，经典的老歌就这样被埋没了。那以前呢也总被人笑太怀旧，其实呢我认为应该是经典永不过时。下一首是来自李茂山的《游子吟》。 独自徘徊沙滩上，耳边传的声声响，乌云布满天，海风凉，浪花溅湿我衣裳。抬头望天际，思绪越苍，依然不知在何方。千思量，万思想，啊，想也心伤。风花雪月梦一场，好时光，一时无所成，老大徒悲伤，浪子何时回家乡。爹娘一门望，魂儿何时归，唯有独自暗身伤。千思量，万思想，啊，白发竟然霜。依然不知在何方，千思量，万思想，啊， 记得以前我老爸年轻的时候，总是拿一个收音机，能放几节电池，放磁带唱歌的那种。那时候我七八岁吧，记得当时听到的曲风全都是这样的歌曲，每次我老爸一放歌呢，自己也就跟着唱，总会吸引到不少的人来围观。现在每每听到这种曲风，就会想到那个年代，想起小时候的阳光和空气。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银霞的《兰花草》。

比亚迪全新爆款七座燃油车宋 MAX， 前20000预定享 LED 大灯、免息贷款、置换补贴三重好礼，爱格操刀设计，欢迎到北京润城品鉴，详询89317680。 龙溪化学厂开始试滑了，11月25日至12月8日，平日仅需30元，周末仅需50元，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化学厂，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预约电话0108982288。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如今我对你来说也 欢迎回来，这首是来自叶倩文的《曾经心痛》。那这首歌是《神仙老爸》的片尾曲，歌词当中的曾经心痛为何会变成陌生，爱情就像人生不能重来。我想这些道理啊，原来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结论，可惜呢，在爱里的人总是被蒙蔽双眼，不愿听，不愿想，不愿看。下一首是来自谢东的《笑脸》。 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但我仍然相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一往情深的双眼。 前的原创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曲调朗朗上口，歌词通俗易懂，但又能恰到好处地展现歌手的个人特质。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笑脸》就是这样的一首歌，简单质朴的词曲，由已过而立之年的谢东来演唱，真诚而动人。下一首是来自陈明真的《情债》。 我的心你却不明白，虽然你是一个男人，总在有段未来告诉世界有你存在，但我只是一个女人，需要一点关怀，安安定定在身边的呀。就算有再多的无奈，你也是看不出来。有人说寂寞是最难挨，你可曾为我而悲哀？其实是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今年以来，涿州市委市政府秉承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全力实施环境支撑战略，从全面推进双贷集中供热到重拳治理散乱污企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向大气污染开战。通过精准治污，全市环境质量总体稳中向好。今年4月，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制定16个专项实施方案，全力实施晋煤区10大减排工程，安排部署62项重点任务。自8月16日起，全市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此外，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居民冬季供暖工作全部完成，确保实现2017年全市境内煤炭清零。在整治散乱污企业方面，工业企业全部整治到位，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成效明显。11月29日，涿州市召开2018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会，市委副书记李庆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会议。李庆杰强调，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切实增强做好党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突出重点，加强统筹，切实把党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落到实处。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月下的花 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这夜来香，吻这夜来香，夜来香，多为你歌唱。 邓丽君的《夜来香》，翻唱这首歌的人非常的多，可是有句话这样说的，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为唱声，那这就是邓丽君这位古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抒情浪漫的歌再来一首，齐秦翻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齐秦的歌有个标签叫做柔情主义，来听一听他的柔情。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远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 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 齐秦的《我只在乎你》，他已经将自己和这首歌完全的融入到了一起，并且用独特的骑士唱腔对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做了一个重新的演绎，很悠扬婉转又让人陶醉。 OK， 接下来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来自于陈奕迅还有王菲的《因为爱情》，这是他们俩首度合唱的作品，在 KTV 当中很多情侣爱点唱。有没有女生认为这首歌真的音很高？哎，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

羽泉《爱上你的美》，大部分听他们的歌呢都是他们俩原唱的，而这一首歌呢其实是他们翻唱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首爵士味道很浓的经典爱情歌曲，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那继续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龄的《风月》，这首歌在风格上面呢它依然是延续了声音里的那种柔美多情，但是那种亦真亦幻的唱腔比他演唱《痒》的时候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应该是痒的 2.0 升级版哦。好了，来听这一首《风月》。 脱掉漂亮却磨脚的高跟鞋，锁门宽盘背对喧哗的世界，送进一张脸，收敛了眉眼，睛一夜经过春天，未完成的恋情停在回车间，还关心的像风筝断了线，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笑里融的甜，泪里过的咸，不是缘就是劫，男人追新鲜，女人求安全，不过人性弱点，开始总是想 数一数黄龄的作品很少，但是她的作品好像都是精品，首首都能够传唱度很广，像她的嗨歌啊、痒啊、特别啊等等的。那在很多的选秀舞台上面，她的歌也成为了很多学员展示唱功的必杀技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再来听到草蜢《爱不怕》。

首白桦林，很多人听的是朴树的版本啊。刚才听到的是叶蓓的翻唱，这首歌是同时收录在了叶蓓的《纯真年代》专辑，还有朴树的《我去两千年》专辑当中，应该是一曲两唱吧。他俩各自诠释出了这首歌男女主角为爱痴狂的心境。OK， 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品源，叫做《为什么你不再爱我》。一听这个歌名呢，就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有人说这首歌像当年的那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续篇。 你说要自由，一个人生活，曾经感动的承诺，只剩下眼泪不停流。失去你的心痛，一秒像一年的难过。你说不要再问，也不必多说，却只用冷漠对我互相折磨。算 算什么。 很直白的歌词，还有悲伤的情绪，都满满的铺垫在了这一首旋律当中。这应该算是黄品源离婚后最深刻的心情写照吧。而这首歌是由他自己词曲创作的，就是在离婚之后的情绪当中写出来的歌。所以结束了19年的感情，许多曾经的往事都会幻化成一些惆怅吧。继续许美静的粤语歌《倾城》，这是黄伟文填词、陈嘉明谱曲的歌。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太尽了也不紧要，问我最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肯定。繁华盛世逐翻手报警，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生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虽然我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很多人都说过一句话，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他的歌，特别是他的歌词呢，总会恰到好处地击中你的内心。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李宗盛没有把自己当成精神的施舍者，而是把自己当成平凡生活的亲历者，就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希望》一样，歌词很平凡。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多么直白，但是又多么的能够击中人心。好啦，希望很多的歌都能够让你心中涌出感动吧。接下来这一首歌，很多人听到的时候会回味起自己年少的时候。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不少孤单。什么错落了时针，你用亲吻暂停了疑问，我一次次沉沦，明知你给的并不完整，却留下可能。 我迷失在爱过以后，我期待你可以挽救我，试试我爱 不对等的爱，或者是我填不满你的空白，你对一切严防死守，而我在这里守候，你我一个人在这深夜肆意的痛等待，不是我要的， 请给我点时间我想你，所求我不想被回忆左右，却不知该如何去救我迷失在爱过以后，期待你可以 挽救 我，试试我爱的不够， 再 不经意躲开 一次一次沉沦 深情难。